Crossave 音樂特區第30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咁今日咧，其实除咗想做翻一个平正常嘅即系我做开嘅音乐节目之外咧，其实亦都想讲少少嘢嘅，就系、是、我上个礼拜参加咗三元书店搞嘅一个有关于blogging 嘅即系。其實某程度上是延伸至上個禮拜，再上個禮拜應該咁講，兩個禮拜前的這個三聯書店和這個《經濟日報》的一間附屬機構所出版《為新浪網》MySina Blog 的blogger， 他出了一本書叫《YV Blog》的一個延伸嚟嘅。其實之前他在兩個禮拜前本書 launch 咗啦，咁就跟住係三聯係唔知係咪特登 time 定咗，咁就特登搞咗一個講座，就係即係個座談會咧，唔好話講座啦，座談會就係講有關於 blogging 嘅嘢嘅，就叫 How We Blog。咁我參加咗啦，咁亦都當然當時所見就在座都相當之多 blogger 喺度啦。咁我自己作為一個兩邊走啦，咁即係正如我講啦，即係一路都話我 blog 基本上荒廢咗。變咗廢墟化，但係 anyway 啦，某程度上都叫做寫個 blog， 咁變咗我都參加咗啦。咁喺直上其實都某程度上，因為係近期大家對版權嗰一邊嘅 concern 係大咗，咁亦都某程度上係拉咗過去嗰邊講咗一大扎有關於版權嘅嘢嘅。咁我當其時係講過一啲有關於podcast 嘅嘢，同埋香港的音樂界同即係所謂成日所謂話即係喺侵權嗰個問題上面嘅嗰個 concern 啦。咁當然近排如果你有留意《蘋果日報》嘅某啲專欄同埋《經濟日報》嘅新聞報導咧，都有提及過一樣嘢，就係話 IFBI 而家係諗緊找人24小時 monitor 香港的 blog， 然後跟住睇下哪個 blog 喺度用有版權音樂去，即係唔好話有版權音樂啦，應該未經授權的本地音樂去做這個 background music 咧，就跟住就告嗰班友。咁當然大家即係一啲比較先進少少，即係所謂先進唔係技術先進，係即係嗰個跟得貼個嘅blogger 同埋 podcaster 一聽見打個突啦，因為直接影響到自身啦。咁相信亦都有相當嘅blogger 係有用 background music 啦，亦都有 blogger 喺自己嘅blog 上邊係有落到 flash player 去播一啲佢哋想播嘅音樂，雖然 download 唔到嘅。咁即係正如之前都某程度上有人都提及過，就係話咁講啊，直上啊，呢個啊 Jackie 都提及咗一樣嘢，就係話你如果真係要好 determine 去 download 嗰啲喺 Flash Player 入邊嘅歌係 download 到嘅，即係等於你去 YouTube 一樣可以有辦法 download 到啲片落嚟一樣。咁但係當然，如果一個 casual user 係根本冇乜理由 download 到嘅。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 ，FBI 就直情連呢啲都要管埋，就話你唔準用我呢啲音樂嚟做，如果唔俾錢就唔得。咁但係問題就係點俾錢你咧？呢個係一個我哋都幾大嘅 concern 啦。咁當然我而家喺度做 podcast， 做 Podsafe 音樂嘅 podcast， 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因為我做唔到流行音樂嘅 podcast 啦，我播唔到 即係唔可以喺一個安全合理而唔會俾人告嘅情況之下，就去播一啲 mainstream 嘅音樂啦。咁其實講咁耐有少少，可能都拉得頗為遠。不過 anyway 拉翻轉頭啦。咁今集我嘅題目係乜嘢係 positive music 啦？其實點解我會咁諗到呢個題目咧？就係個問題就係咧，直上咧，即係當日嗰個座談會，直上係有音樂評人，有 sort of media 工作者啦，咁某多媒體創作人又唔知意啦，咁我費事開名啦，咁大家自己諗下啦，邊個啦？咁就，但係我一提 positive music， 個個係呆曬，唔知做咩事。咁當然我 granted positive music 呢個 idea 喺香港基本上係唔係好即基本上冇乜人知道。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係時候係唱片業也好普通做 media creation 嘅，無論你係 blogger 好 podcaster 好，會唔會係時候應該要知道即 get used to 一個即究竟咩係 positive music 咧？呢個似乎就係一個需要斟酌嘅問題啦。咁我雖然我今集其實排到頗多歌喺度，咁但係我都想即係先提一提呢樣嘢啦。positive music 係乜嘢咧？如果根據大部分嘅 definition 嚟講，就係話你同個 singer performer 也好，同個 composer 嗰啲與隻歌有關嘅創作人，達成咗一個協議，就係佢俾隻歌嚟播，而係唔使俾錢嘅。你只需要係 contribute 翻，話翻俾佢聽，你播過呢隻歌，同埋話俾人哋聽，你曾經播過呢隻歌，即係話俾你嘅聽眾聽，你播過呢隻歌，要講清楚係邊個創作出嚟嘅。咁個目的其實某程度上就係第一，你幫個 performer。或者他的創作人去做一個宣傳，同時間你也都是 mention 翻，即是經過你 mention 他們的存在，他們是作這隻歌唱這隻歌的人，那就令到他們會是即獲得他們應該要有的知名度啦。那當然如果現在好像香港來計，我一定有做，我老實說我夠膽講，我是全香港唯一一個用 podcast 形式去做音樂節目的同膽講同創作人的人，因為我不夠膽 claim 自己是一個創作人住，我未有咁勁。咁港台啊，唔係 sorry， 開台的podcast 音樂空間咧，某程度上都是做緊類似嘅嘢，不過佢哋就靜播就唔開聲。其實某程度上係有啲嘢需要留意翻嘅。我其實呢個我遲啲可能都要同呢個開台嗰邊嘅負責人要傾呢樣嘢，因為其實如果根據翻，因為佢哋播嘅係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嘢，同我一樣。其實我同佢哋都有啲嘢係未做齊嘅，因為如果你睇，如果走翻上去 Positive Music Network 睇翻佢哋個條款咧，就係話你要播佢嘅歌係要有一個清楚清晰嘅呢個點講聲明，係嗰啲歌係由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到嚟嘅，咁就然後指翻去佢哋度先得嘅。咁我喺我自己嘅 show note 有指清楚啦，咁我有經常有 mention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呢個 website 啦。咁某程度上我係做足嘅，不過即係當然唔係 verbatim， 即係唔係照正字面咁樣講啦。咁但係我相信其實揸翻正嚟做，我遲啲都會做翻清楚少少，因為始終咁樣唔係幾好。咁Positive Music Network 嚟講咧。so far 就即係我自己播嘅歌，大部分都喺佢度嚟啦。咁其實某程度上係佢哋係 more or less 係 pioneer 咗成個 format 出嚟。雖然有其他 website 係 offer positive music， 但係佢哋似乎係最即係最集中同埋最有嗰、那個即係凝聚力啦，有最多嘅歌手喺度咁咯。咁啊某程度上其實有好多歌係你可能。即係你 未從來都未聽過嘅，有啲歌係你都係未聽過，不過係 mainstream 嘅歌手出咗嚟嘅。之前我播過啊，嗰、那個邊個等先啊 Howard Jones 嗰啲歌咪就係佢誒，即係佢作為一個 mainstream 歌手抌咗一隻歌上去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度，咁佢就跟住就誒、變咗佢嗰首歌變咗 Positive 啦。咁情況少，但係開始有改善，因為美國嗰邊已經開始有頗多，即係頗多啲 mainstream 或者mainstream 細嘅 label 係抌佢哋自己啲歌上去在 PMN 度，咁就等大家用可以用嘅。咁佢哋嘅條款同即係點啊？我諗喺美國係對個唱片業喺呢方面嘅條款係某程度上比起香港係寬鬆嘅，因為佢哋嘅負責呢、這個。版税嘅機構咧，譬如 ASCAP 同 BMI 咧，係唔會巴死曬所有即係個歌手 distribute 佢嘅歌嘅渠道嘅。咁大部分情況之下，只係會幫佢做 live performance 啊，做唱片嘅版税收入啦。咁應該咁講，佢 royalty 咧，其實唔係版税，版税係即係 printed material 嗰邊。咁但係香港咧，其實暫時嚟講係做唔到 podcast 即係做唔到 positive music 嘅，因為唯一的代行的機構 Cash 即是這個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呢，是基本上包攬了所有他的會員的所有 distribution rights， 即是說就算上網 download 都由他們去負責，即是說呢就算個歌手不想收錢而去送些歌給別人去播呢都不行的，因為甚至最奇怪的 case， 我以前聽過有些情況就是話歌手自己想在自己嘅，即係自己用某些方法去 distribute 佢自己隻歌都唔得，佢都要俾錢俾 cash， 然後跟住又 cash 俾翻錢俾自己。咁所以咧，香港暫時喺呢一方面咧係做唔到 part safe 嘅。咁我亦都唔怪當日個講座上邊嘅即係。是接近即唱片業 的朋友們是不知道這件事，因為根本上香港沒有這個 concept， 也都根本做不到。但是我想其實某程度上在這個時候，即是 IFPA 這麼高調地在搞搞一陣，即他們有他的法理依據，即是他是民事來的，他有他的法理依據，但是他始終某程度上在搞一陣，即是老實說我們都幫你免費宣傳，你只要能夠 make sure 我們不能夠整隻歌被人 download 到就算了，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麻煩即是你想搞咯，我肯付錢你搞，你就給我搞咯，你又不告訴我怎樣付錢的話，那我怎麼跟你搞呢？你只是一味告我們了，不好意思的嘛。那 anyway 啦，香港做不到，即外國就做到了。所以呢，你跟著聽到的這隻歌呢，就是一對小的樂隊，不過即都算是 mainstream 的樂隊，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的一首 Positive 音樂，樂隊的名稱是 Clear， 而音樂不是這首歌曲的名稱是 The Lie。 是不是很商業呢？這首歌呢就是 Klee 的 The Lie、其實某程度上你聽到這首其實是 mainstream 到不 mainstream 的、你隨時在唱片鋪找隻流行音樂 的英文碟絕對有可能找到類似的歌、但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說、為什麼他都會走去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呢？某程度上我在想就是說、在美國我想連某些唱片公司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說、有人免費幫他做宣傳呢不是一件壞事來的、起碼第一件事你省回錢，而如果你好像某些 podcast 一個禮拜講緊是、三四集節目，每集可能是10萬-8萬人 download 的話，老實講句那個宣傳效應就真的很厲害的。咁樣嘅 podcast 唔係冇噶，video podcast 例如 Geek Brief TV 或者 audio 嘅 podcast 例如呢個 Daily Source 曲，絕對有可能攞得到咁樣嘅數。如果唔係咧，係冇人會落廣告俾佢哋嘅。佢哋兩個都係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唔係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成員，係 Pod Show 嘅成員啦。咁而家係收緊廣告嘅，佢兩個 show 都係有商業廣告贊助，而佢哋係會喺個節目度賣廣告嘅。咁如果冇咁多嘅即係聽眾的話，個受眾唔夠的話，根本冇人會落廣告，亦都冇人會利用佢哋嚟做宣傳嘅。即係歌手會有佢自己嘅盤算，就係話去做宣傳，而係揾一啲能夠 deliver 到嘅宣傳啦。咁電台越嚟越少人聽，喺美國嚟計啦，香港唔係未必係啦，但係電台越嚟越少人聽，而 podcast 越嚟越多人聽嘅情況之下咧。他們就自然就會向有人那邊去走，香港有排未去到這個地步，但我很希望是有一天會做得到，也很希望是我還那時候還在做，而我都很想真的看看我有沒有機會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不會犯民事訴訟，不會被人告這樣去播一些我喜歡的舊的中文歌，現在我做不到，但是沒辦法了，未到那一天，有機會的，仲有機會做多啲，一定會有機會。好啦，跟住我要播嘅咧係近排都經常成日播嘅一位女歌手嘅歌。歌手係 Laura Clapp， 而呢首歌係 Not Responsible。You wrap your guilt around me when you don't get your way, and you bleed all this blame. Clean your cut, wrap it up, take care of your own pain, 'cause it's you, not me, who's gonna set you free. And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me, not you.Why can't you let it go? Yeah, all that you're crying about happened 2 years ago or more. You hit rock bottom, now you're pacing its floor. But what I'm talking about is climbing out with no one's help but your own, 'cause it's you.You free, and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me, not you, that ends up feeling used. And I'm sorry, baby, but I'm not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啱啱听过嘅系 Laura Clapp 嘅 Not Responsible。其实首歌嘅歌词咧，如果你听翻咧，可能系有少少我而家嘅心声嘅，或者大部分听众嘅心声啦，即系对于广大流行音乐听众嘅心声啦。嗱，老老实实，你天王巨星卖3000只碟咧，唔关我事嘅，唔关我事嘅。俾好歌我会买，你俾唔好嘅歌我唔会买。而好老实讲，我喺大概7-8年前，我已经基本上将成个中文流行乐坛放弃咗。大部分嘅歌手嘅歌都唔啱我听，唔啱我听，我咪唔买咯。咁老实讲句，你如果以为话我哋走去播你啲歌就系犯法，就系令到你卖唔到唱片、赚唔到钱嘅情况之下搵唔到食嘅话，唔好意思，你睇清楚你究竟抌紧啲咩出嚟先咯。你抌啲嘢系垃圾出嚟都话咧，我哋系唔会要嘅，或者起码就算要嘅，都会觉得你唔使你俾钱，你俾钱我都未必会听，或者你俾钱我就肯听嗰只咯。你得嘅唔使人哋。偷的，人哋唔会偷的，你俾一啲值得我去俾钱你买嘅，而系个价钱系相宜的话，系有人会买你啲嘢噶。如果你啲嘢唔掂嘅话，你俾我都唔要啊。好，牢骚发完，继续。啱啱喺两个礼拜前喺 Adam Curry 嘅 Daily Source Cook 节目入边听到以下嘅呢只歌，听完之后惊为天人，因为实在太好听啦。跟住佢已經講 ，Adam Curry 已經講話掹緊佢啦，掹緊佢咧，希望可以揾到佢入嚟啦。上個禮拜跟住就已經見到佢 upload 咗歌上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度啦。歌手係 Rachel Fuller， 而首歌嘅歌名係 Shine， 請大家欣賞。 down inside of me that's been dying just to live. Well, I feel it underneath my skin. There ain't no way in hell I'm ever giving in.Time. I'm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I can be the one to shine. Cause I播的除了 Rachel Fuller 的 Shine 之外，还有 Kevin Reeves 的同名歌都是 Shine。 两首歌其实都是 address 一些talent 的感觉，就是只要有机会一定可以发光发热。我唯一可以希望的，即面对着 PodSafe 以至主流音乐以至 Podcast 或者新媒体，就只是期望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天发光发热到一个地步，是为不一定要融入主流，但起码对主流来说是一个另类的选择，不一定要选主流，可以听我们，可以看我们，而我们是不受任何的创作限制。咁呢个系我嘅期望啦，到时就系我哋发光发热嘅时候。咁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系 Mike Errico 嘅 Underwater。咁呢位歌手我之前都播嘅歌噶啦。咁但系咧，好出奇地，我琴日应该咁讲，今朝翻工之后开 email box 见到佢嘅 email， 见到阿 Mike Errico send 咗 email 俾我，佢竟然问我：喂，我见到你播过嘅歌，多谢晒。想不想播埋我其他啲歌啊？如果有兴趣嘅话，话俾我听，我寄只 CD 俾你。哇，受宠若惊，完全系。咁我谂我应该都会 take up 佢呢个 offer 嘅。打后咧，你就会可能会听到更多呢位歌手嘅其他唔喺 PodSafe Music Network 嘅歌。咁到时就拭目以待，或者细耳恭听啦。啊，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啦，就系、是、Underwater。Every night is Halloween. The party is everywhere. I see that you know what I mean. As you tumble down the bedroom stairs, soon this all will be a long, long time. I know is my mistakes. I'm fading from a showroom shine, and all I see is all the joy she fakes. She works too hard to know her mind. Soon this all will be a long, long time ago. Soon this all will be a long, long time ago. Meet me by get you someone's daughter. Meet me by the river. I'll see you underwater. Just someone's daughter. Meet me by the river. I see you underwater. 今晚的节目又到一段落了，咁离开之前其实都要做翻啲应该要做嘢嘅，咁一啲嘢一定要 mention 嘅，就系呢一个 podcast 入边所用嘅歌，全部都系 Podsafe Music Network 嘅 offer 嘅，即系由佢哋提供嘅。如果你想揾到更多 Podsafe Music 的话，请去 music.podshow.com 度搜寻啊，咁。我这个 podcast 的网址是 psmsar.com。如无意外，我今个礼拜内就会将我的这个 domain 指翻过去我的 WordPress 有关于这个 podcast 的个页面度。咁到时大家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收听我这个节目噶啦。因为而家我仲未在 blogger 嗰邊即係加裝 flash player 啦。咁坦白講，我亦都唔係好想再搞嗰邊，因為嗰度其實主要我需要嘅存在係因為iTunes， 因為我 iTunes 個 entry 係直接指咗落去 blogger 嗰個 entry 嗰條 RSS 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無可奈何必須要繼續用佢。但係坦白講 ，blogger 呢排令我相當之煩，因為佢 upgrade 咗唔係 beta 之後，竟然 WordPress 係完全 import 唔到嗰啲嘢嘅。咁變咗咧，我要特登開兩邊去落 entry 咧，係勁麻煩嘅一件事嚟。所以咧，我決定如無必要，我唔會再用 blogger 噶啦。咁咧，所以除了我需要繼續 update 條 RSS feed 而導致我必須要用 blogger 之外咧，我係會將個 domain 指翻去個 WordPress 嗰邊，咁就大家容易用好多，嗰邊亦都多嘢用好多。咁起碼第一件事你可以喺頁面上面直接聽個節目啦，咁應該會方便好多嘅。咁另外仲有啲嘢我試緊嘅，咁我諗如無意外，我試完今集之後咧，下一集我就可以話俾你聽我究竟試咗啲咩嘢，同埋個效果係點啦。咁如果有需要聯絡我嘅話，請 email 俾我 psmsal@gmail.com， 或者喺我嘅 blog 度留言啦。咁就今集就先告一段落啦，下一個星期再見啦，拜拜。